这个同学啊，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吃素啊，其实我倒不是说，因为吃素你我倒不是特别要跟吃素这件事过不去，因为你吃素你好歹是吃熟的嘛，那对于阴阳虚实的这个冲撞比较大的其实是冰的东西跟生食的东西，就好比说像现在流行说什么番茄有什么营养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像因为是什么时候带起的这风潮，说什么什么番茄多有营养，然后什么茄红素之类的啊，那然后就大家都很非常非常流行喝番茄的东西，可是像生番茄其实是蛮寒的，同学都知道吧，就是很下火的东西。那我就觉得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人，他好像小番茄这样每天这样吃着吃着，然后吃了几个月以后他整个嘴唇都开始黑掉了，那就他的脾胃已经被寒到机能已经受损了啊。就虽然他成分很好，可是他的太凉了，以至于你的运化代谢他的能力都会出问题这样子。就像我的话大概两颗小番茄就会肚子觉得痛了，因为我身体比较常喝暖的东西，会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就每天都可以吃很多叉冰，对不对？一点事都没有。那就一点事都没有，其实就像喝牛奶一样，你的身体在中和那个冰的那个冷的时候啊，其实身体是受很多很多内伤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上班上到一半，有人叫你立刻冲上二十楼的屋顶，你觉得那样子忽然之间叫你冲到二十楼屋顶，你觉得那对你身体好吗？应该不会好，对不对？就是运动要有一个步调，要有一个渐渐的东西。可是呢，当你忽然灌一大杯冰水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就是遭到这样的对待，因为身体一受到这个寒，它马上就要拼命产能来让你的胃回复它的这个温度。可是在它产能的这个过程又不是说，因为我们的人的胃本来并不是发热器官，对不对？胃并不是电热器，就是并不是冬天的话我们拿我们的胃来烤，不是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产热的器官，所以你的身体有很多其他地方要支援它，而这个支援产热的这个过程会让身体受很多伤。就像是我的表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说他曾经看到一个白痴，那个就是低能啊，那就是人那样的痴呆的人，他就说怎么了，后来就告诉他说那个人原来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子，运动完之后就灌大桶冰水，灌完了倒下去就变白痴了，因为他的这个身体为了要产热来对抗那一桶冰水，他把其他地方都烧坏了。所以越吃冰的人又会上虚火，就是吃冰之后往往人是越吃反而越觉得身体会燥，口干舌燥，因为你那个产热的那个代偿反应会让人不对劲。那像日本有一次我看一个日本什么节目啊，那翁倩玉在那边推广说，他说夏天消暑啊就是要喝热茶嘛，你喝了热茶之后身体觉得热了，它就再也不产热了，然后你全身体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出微微一点薄薄的一层汗，身体就凉了。那我觉得他那样子的说法比较接近我们中国人所认同的这种夏天的保养的方法，所以夏天还是最好要喝热茶来消暑，而不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啊，那个冰的东西后患太大。就像我个人很反对了，我个人很反对。那就像蔬菜你说要吃生的，其实生的蔬菜并没有那么好消化，你如果要为营养价值吃它的话，我觉得吃生蔬菜就是它虽然营养没有被破坏是没有错，可是你能够从它得到的营养也相对而言变少了，因为烧过之后人类比较好消化，倒是真的。所以因为你想想看，人类的历史啊到今天这么多年了，之前我们中国人都在吃熟食的时候，中国人也没绝种啊，那可是现在好奇怪哦，就像从前大陆人都是平均一个月才吃得到一颗水果，因为他们水果没有那么多啊。我大陆来的爷爷奶奶他们，我问他说一个月一颗水果，可是现在的广告，你今天吃了水果没啊？就是好像你今天少吃了什么三五种水果就会死人一样，就是那种很奇怪的感觉。然后又说什么你需要足够的纤维素你才不会便秘， 那就是滑稽到极点。因为你知道我的这样子的教下去，我的助教什么的就开始都不吃水果不吃青菜了，尤其在外面自己买自助餐嘛，对不对？看到青菜就觉得、啊、反正农药很多不要碰，所以变成说长年累月的没有碰到纤维这个东西。这事情在我身上或者助教身上都有的。那有人便秘吗？对不起，没有。便秘的都是那些说什么今天要养生回家吃苹果才能在那边便秘就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你明白吗？我没有在说什么一定是错的，但是你也要做一个普遍的调查呀，对不对？就都是因为什么吃苹果才能在便秘。那因为便秘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你的肠道的蠕动功能很弱啊，那你要反过来去考量的是，我的肠道为什么蠕动功能那么弱呀？就像有些人便秘啊，你揪这个大肠的募穴，这个天枢穴，揪了之后它就大便好很多。那如果你揪了天枢穴，你的大便会比较好，那就代表你大肠平常都没有在动。那平常都没有在动的大肠，你要怎么让它动？那当然是吃补阳的东西啦，不是吃生生冷冷的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将来学会揪穴的话，你看哪一个，如果你揪到哪一个穴忽然便秘好很多，你就知道哪如果那个穴是刚好是补阳的穴道，那你就会知道你那个肠都不会动了，那你还讲什么，对不对？就是已经寒冷到那个处于半冬眠状态的肠了。那你这种冬眠之肠哦，你就不要跟我讲纤维素了啦，什么素也没有用了啦啊。那所以就是这种生生冷冷的东西，我还是有我自己是有一定的提防的啦，因为我觉得人嘛，就是要身体要能够运化是比较要紧。像那个，我觉得近代的中国人就在演出这个什么，男人是差不多啦，女人就很可怜，女人是女人的身体的退化史。就像中国古时候啊，宋朝的妇女如果有什么妇女病，你会看到宋朝的那个妇女病的方子啊。很多很多清热的药，比如说像龙胆泻肝汤，就是宋朝的妇女病的方。那个时候呢，因为女人都窝在家里面不会动，对不对？所以她的这个血都不会耗损啊，那什么事情都憋着不能发脾气啊，所以就生闷气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妇女，她们的那个妇女病可能是所谓的因实化热啊，其实真的有实火。可是呢，到了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我们曾经看到那个永嘉五绝郑半清先生写的他的这个医书啊，他就有在这个写说他的这个老师一位姓宋的先生就跟他讲说，哎，中国古时候传下来这些妇女病的方子啊，民国以来用起来都很没有效。他说因为从前女人血多，所以呢有然后又不动，所以都是那个病邪都是郁在血里面，所以古时候的中医治妇女的方子都是清血调血疏导这些血液的方子。他说可是进入民国以来呢，大家女生都开始往外跑了，跟男生一样就是一起去看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女人的血就变得比较少了，于是病邪也就不再乖乖的待在血里面了。所以就是因为女人好动了之后呢，女人的血液变少了，所以就变成阳气都浮在外面比较多，所以整个开药就必须重新洗牌。但那时候郑半清先生的师父就非常担心说，现在女人都变成这样子非常的狂躁啊，就是怎么样，他说如果这样的女人再跟这样的男人再结婚，那就会一代比一代狂躁啊，那剩下来就是野蛮人，就人类就堕落了。就他有这种观点你知道吗，就是但那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气都浮在外面。那可是郑曼青的老师啊，在那个时候观察到的现象呢，意思就是现在女生往外面跑了，外面跑的话，她的血就比较容易耗损，对不对？不是这么安静阴柔的了。那血耗损，女人会怎么样啊？会口干舌燥啊。那口干舌燥之后呢，会怎么样？喝冰的啊。所以就把阳气给剥削了。所以就变成原来古时候女人是阴实，后来变阴虚。所以从中医的观点，你有没有发现？中医不主张女人出来上班赚钱的， 不觉得让老公养就好，在家养血啊，对不对？就干嘛这样狂操，破坏我们下一代的健康，对不对？就觉得人就是要当少奶奶的嘛，坐在家里面，对不对？一个小孩就够烦了，对不对？赚钱让老公去烦，就这样子比较轻松嘛，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一定要出来跟人家一较长，一较短长，到最后你的血就变少了，然后有人就开始烦躁了，开始口干烦躁，然后口干烦躁呢，你又没有反省到说，哎呀，我不应该这么忙碌，然后呢，反而继续忙碌，就本来感到口干烦躁，应该回家睡三天，打电话跟公司讲说，不好意思，我要请假，公司的同事就会问你，请假的原因是什么？就说，请帮我填心力交瘁，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对，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样子人多幸福啊，对不对？人不可以心力交瘁的吗？可以啊，啊、嗯！就我觉得，身为女性同胞要享受这种福利啊，对不对？就闹情绪就要明着来，不要这么硬拖到公司去，每一个片刻都在心力交瘁，然后跟人家盯着这样子，让大家都不舒服，对不对？就那，然后呢，就所以应该要休息的这个事情呢，又拿去工作。然后就变成越来越燥热，然后就喝很多冰的，所以原来是变成阴虚，对不对？再喝很多冰就变成阴阳两虚，那阴阳两虚之后，那就是真的就会长出癌症了，你知道？所以就如果你们不能够做到，就大家不养生的话，那结果都是蛮可怜的啦。就是在中医的观察里面，就觉得女生一代比一代可怜。所以现在你不要说男女平等，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不会真的很平等。就如果照他，如果照中医的这样的观察的话，就会知道现在的女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不是说你钱多不多，而是现在女人不管行住坐卧，她其实身体都不舒爽。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也不是病得要死，但是人不舒服，可能每天都不舒服，你也麻木了，但是就是不舒服那种感觉啊，所以要养生啊，就是工作辞掉让老公养，这是女人基本的养生的方法啊。啊不，我的话是喝高于体温的东西饮料，我不喝低于体温的饮料的。室温的也不够啊、哦！我的话连室温都抢还嫌不够，所以那如果已经吃了，你也不要以为你改善了就会现在停止了就会好，不会的，要吃很多补阳药啦，什么附子硫磺，因为之前已经剥削的太多，要从头补起，那个还蛮久的啊、哦。所以那个补阳药怎么用，那是伤寒论的课的事情，我们这个课不教这种难度的东西，但是至少要知道，如果你是便秘的话或怎么样，或者有一些不通畅的地方，自己要有一点警惕啊、哦，不要以为说拼命吃水果补充纤维素就会好啊，现在几乎都不会好了啦，啊，几乎都不会好。那到后来就是纤维素没有用，吃水果青菜没有用，就出杀手锏嘛，就吃泻药嘛。那代替泻药的东西就是什么酵素嘛，就是吃一大堆吃了之后让你大便根本不能成型的东西，那就这样子冲下来。那如果大便就这样的弄，就乱七八糟就这样冲下来，那你身体还吸收什么营养啊？就是这样子，整个消化的那个意义都已经不存在了，对不对？为了通大便，让这些东西都不好消化，就已经吃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就不太好嘛。那接下来再讲阴阳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壮火食气，这个跟少火生气。他说呀、啊，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那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他就说我们这个人呢、啊、内脏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内脏里面应该是有一种热能的，我们就姑且把这热能想成是一个火好了啊。那我们一个细胞或者一个内脏里面的这个能量呢，如果是开到最大火的话就称之为壮火，如果里面小小一点火就叫少火，那如果没有火呢就叫癌症啊。那这个如果一个人他的细胞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火，代表这细胞里面他的身体有能力维持正常的生命机能，对不对？是一个很省油的汽车，那代表他身体机能非常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大火的话会怎么样？你们看过人上火吧，那就是 发炎啦、口臭啦，代表这个汽车才跑那么几公里要烧掉不知道多少公升汽油，那你就觉得汽车未免太耗油了吧，对不对？那所以你的火如果太大的话，那你的人的营养都会被消耗掉，所以人就反而气会很衰，对不对？所以上火会让人很疲倦的，那你必须要处在一个有能量可是要很节省，只小小燃烧，就是有正常的运作，可是却不可以有这个过度的这个太激烈的东西。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边他说气时烧火，就是人的这个运化你的人体的这整个的好的动能，我们称之为气，对不对？那这个气它吃的肥料就是少火，你如果你每一个内脏每一个细胞都有足够的动能，那你整个人的这个健康水平就会很好。那可是呢，壮火食气，如果你在上火的时候呢，它反而把你这个好的动能都吃掉了，人就虚了。所以这地方就让我们明白到说，人啊要怎么样维持这个细胞的基本的这个热能的稳定，这是非常要紧的。就好比说我们刚刚讲到喝冰的问题，你喝了冰水之后，你的全身这样子大烧，就是为了产能，那时候拼命产的能一定是壮火，那壮火拼命烧出来的那个热就会让你的元气被剥削到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喝冰水去生壮火。那还有如果你真的上火了，那人也会被烧得很累嘛，哪里发炎人是不是都很累啊？你就知道如果你们小朋友有没有什么骑机车犁田啊什么的啊，那这个伤口在复原的时候人是不是都很累啊？因为那边在有一点发炎嘛，对不对？那这个所以他说壮火散气啊，我刚刚散气少火生气，所以这个地方呢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在说啊，西医的研究是说人为什么会老，西医说人的脏器之所以会老，是因为那个脏器是处在微微发炎的状态。像我们的中医如果要说你哪个脏不好，就把脉说哦，你现在肝火很旺啊，你的肝不对啊什么，我们可能在你那个脏失去机能之前几十年，我们就已经在把脉说哪里不对了。可是西医他可能能够观察，就是你这个肾衰竭了，你这个肝坏掉了，就是从就是那个大崩毁的那个点才能开始观察这样子。那他们观察到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内脏是微微的在发炎的话，那它一定是最快毁掉的那个脏。那么也就是微微发炎的内脏对于人体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那微微发炎的，其实微微就是有一些发炎的意思啦，啊，就是也不是说多微啦，就是因为真的大发炎你就推进医院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你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它在发炎，那发炎其实就是中医说的散火。那你就明白说，从西医的这个观察你就会知道说，如果你不能够把你的内脏的能量维持到一个很稳的状态的话，那你就会老得很快，你的身体机能会退化得很快，所以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可是呢，那后面这三句话我觉得我们快快带过就好啊，因为我们真正用药的时候这是个大原则，我们各个药有各个药的用法，变成实际上没有那么重要。他就说如果你的味道是新的肝的味道的药，它会比较发散就往外走比较阳，那酸跟苦的药它比较会往底下让你拉肚子啊，比较寒比较泻，就是这样子，但是不是绝对啊。那他说阴在内阳之首，阳在外阴之始，那如果是就是我们那个肉体肉物质的身体是一个阴，对不对？那我们灵魂的能量这个部分是阳，那是不是我们的阳，比如说我们心里头想说我们要举一只手，我们就把手举起来，这不就是我们的阳带动我们的阴吗？哦，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明白吗？那为什么阴要在内当阳之首啊？那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这个应该是爱情文艺片吧，叫做 Ghost 啊，就是什么啊，他那个男主角要抱他女朋友，对不对？就凑过去，因为他没有身体嘛，就是没有阴的话纯粹一个灵魂是没有办法跟人有接触的，所以后来只好附在那个灵媒身上才能抱他女朋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讲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人要灵魂要有肉体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现象。那 他说行不足者问之以气，筋不足者补之以味啊。那这句话其实说的非常的不精确，就什么叫行不足，就是这个人他是长得很矮小叫做行不足呢，还是这个人的样子很衰颓叫做行不足？所以就是他在说行不足要补气，那筋不足要补胃。那我们会说比如说你要补筋可能用一些滋阴的药比较好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连我们现在连筋是什么东西到今天都还是迷啊，所以这句话变成它的本身文字上有不精确的部分，让我没办法好好定义它。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阳要补阳，阴要补阴啊，大概这种感觉，我们也只能大概抓一下。那他这个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啊，阳平阴，阴平阳秘的意思。他说呀，阴阳之调，阳秘乃固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火神派的理论的一个基础的点。就像我们每次阴阳都是对举的，对不对？可是呢，这句《黄帝内经》这句话就是说，阴阳这件事情里面最要紧的是阳要密才会固，你看到没？他没有讲阴要怎么样哎。那如果《黄帝内经》讲的是阴密乃固的话，那就代表我们人应该平常多吃维他命，对不对？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就叫阴密乃固。可是他不是，他说阳密乃固，也就是要调人的阴阳，阴是你的肉体，阳是你的能量，还是要以调你的能量为主导。那当一个人的能量够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他能量够了之后他会凝聚起来，这个阳也就是人的能量是有一个密度的问题。他说如果是阳强不能密的话，阴气乃绝。他说如果一个人的阳啊，会强的意思，在中国古时候，在这个那个时代的强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哦，这个强的意思是指这个阳亢奋出来，会亢奋出来的阳通常是很虚的阳哦，不是很实的阳。就像我们帮人家把肾脉啊，把到这个人的，比如说帮人家把右手的肾脉，你觉得这个人的肾脉怎么跳得好有力气，都整个浮上来，然后按到底下却空空的，就是都顶上来的那种肾脉。那你说这个人肾很强吗？不是哦，那是已经肾虚到极点的人的肾脉会这样子，就是当一个人的脉虚到一个情况，他会脱出来。那这个很虚很虚的阳才会浮脱出来，所以那个阳强而不能密是指那个阳如果很虚而浮脱在外面的话，那阴气乃绝啊，那人的肉体会什么呢？会跟着崩毁掉。因为阳气就是编织你的肉体的这个打毛线的针，阴是那个毛线，如果你没有这个阳气来统摄住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分裂掉。那什么叫分裂？就是你如果把到一个人，他的比如说男人好了，他的肾脉越是虚，因为肾脉越一个人的肾补得越好的时候，他的肾脉会很平稳很平稳的沉在底下，可是也不能沉在底下很硬哦，那是有癌症的人脉会沉在底下很硬，不是的，那是阴实啊。这个很平稳很平稳的沉在底下的肾脉是一个阳秘，然后阴很稳的肾脉。那如果这个肾脉浮上来了，那就是他的阳气不够就浮脱了。那浮脱的阳气会怎么样呢？哎呀，那种男生你跟他聊天真的觉得他很可怜，就是每天被他的性欲所欺负，就是明明我要上班，可是就会想着跟人家要上床，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情了，因为他的阳气太虚，就会一直想找一个方法往外拖出去。所以包括肉体的所谓的射精这种行为也可以变成一种手段，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空亢奋的阳气，那这个空亢奋的阳气会让人性欲很旺。那在待会我们教房中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在谈这件事情，但是同学要先基本上要认识这件事。那中国人练仙道说是炼丹，我们会说一些丹道的专有名词，我们会说你有没有听过铅或者汞这个字吧？有吧？那中国人的仙道的他们的体验是什么呢？就当你的阳气累积到很够很够的时候， 你体验到的阳气是很重的，很沉在下面的。所以我们之前的课才会讲说，小孩子喜欢跑步是为什么？因为他阳气很够，所以都在下半身，对不对？都沉稳的在下半身，所以才会小孩子阳气够的时候血压很低，老人家阳气很虚的血压就很高啦，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阳气的性质，越密的阳气它就越会凝聚，越不会耗散，那越弱的阳气就越会虚浮在外面，越耗散，然后这个阳气的耗散会造成我们肉体的崩解啊。所以这个阳气的耗散造成肉体的崩解，就好比说糖尿病就是一种阳虚症，就是糖尿病它里面这个人的能量不能收摄在里面的时候啊，那就像有一句我们说的开玩笑的俗话，就是说男生要变糖尿病之前啊，就是开计程车就会嫖妓，在大陆经商就开始包二奶，就他那个好色的那个东西会出来啊，就是，但我这样会侮辱到很多无辜的人，我这只是一种俗话啊，不是一个定理啊，就是会有那种阳气浮越的感觉。那阳气浮越有很多方法，那也不一定是呈现在好色上面，比如说当一个工作狂，那也是阳气浮越哦，你知道吗？就一天到晚处在紧张亢奋的状态都不休息，当个工作狂也是。那如果是女生呢，就是每天都在那边担心儿子女儿丈夫怎么样怎么样，一天到晚在付出爱心，里面都空掉都没感觉，那也是一种阳气浮越的状况哦，她的能量都只会往外丢，自己都不顾，只会顾别人啊。那当你的身体一直处在这样的状况，你的肉体，你的人一直处在这状况，你的物质的肉体就会跟进，跟进是什么？跟进就是这个人骨质就松了，因为他的骨质开始流失了，或者他的细胞里面再也收不住糖了，糖都散在血里面了，然后散在尿里面了。所以糖尿病也好，骨质松也好，在中医的观点都是跟这个阳不能密是有关系的。他这个物质的身体所产生的这些现象，是灵魂的身体先发生了什么事，物质的身体才发生了崩解的现象，这就是阳强而不能密，阴气乃绝啊！就是这个地方要同学知道一下，就是你的灵魂发生什么事之后，你的肉体会跟进。那至于说后面讲到这个两神相搏啊，是为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这个东西是在谈一个什么叫做精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恐怕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够解明它，所以也不太能够说，就是我们说五脏跟六腑有一个不同的点，有好几个不同的点嘛。我们说五脏是没有出口的，六腑是两头通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们说五脏是有藏神的，六腑没有藏神，就是五脏里面有神魂意魄志，有跟这个灵魂的个性有关的东西，那六腑里面没有。那另外一个五脏跟六腑不同的点，就是五脏里面有藏精。这个精是一个很怪的东西，照理说中国人认为精应该是一种类似水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个精啊，其实是一种很高密度的阳气在身体里面凝聚出来一种物质化的现象，所以这是一个属于非常玄学范围的东西。我唯一听过比较接近这东西，就是说听说那种练太极拳练到很厉害的高手，在打拳的时候他全身不会流汗，可是手指头间会有水滴出来，那个水滴出来是他的内功直接化成水这样滴下来，那不是出汗，就是气直接在手指间变成水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气高到一个密度以上有可能直接物质化，可是这是一个神话领域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去逮到一个武林高手然后送到什么科学的地方去化验哦，所以这我们就姑且不论，我们只是说可能人里面的这个精到底我们要说它是阳还是阴，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东西。所以他这边又有一句话说两个神把它捏到一起会变成精，又有人说两个精把它捏到一起会变成神，所以到底什么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分辨的东西。那如果要用药物来说的话，就是人参，就人参是一种很补阳的药性，可是人参的药性它是不太会散开的，所以补进去就浓缩在一点，所以它到底是补阳还是补阴到今天搞不清楚啊，所以只能说这个精的不能确定跟人参的药性的不能确定会很像，所以只能因为我们是基础课嘛，所以只能跟同学大概啊带到 这个观念上面的这一点点东西。那么阳实到阴虚，阳虚到阴实，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那我们今天特地叫妈妈不要带小朋友来，就是为了要讲这个啊，这个七损八益。七损八益就是我们属于大人的时间了啊。这地方是中医的一个一直在历史上面一个很讨厌的区块。怎么讲呢？就是在阴阳印象大论这个黄帝内经里面，黄帝跟岐伯聊过阴阳之后，黄帝就问岐伯说，哎，那阴阳要怎么调和啊？那岐伯就回答说，知道七损八益的人阴阳就能够调和，那如果不会七损八益，人就会老得很快。那可是呢，我们中国人啊，从汉朝结束到清朝之间，我们没有任何文献在说什么叫七损八益，以至于呢，后代在注解《黄帝内经》的人，在注解七损八益是非常难注的，你能够想象吧？因为当时的资料遗失了，所以比如说他们会说，注解人会说，这七损八益啊，可能是女人的身体以七年为周期，男人的身体以八年为周期，所以我们这每一个七年都要保养好，我们每个八年都要保养好，就是只能硬掰。那一直到很后来，可能是民国吧，就是在马王堆出土了这种医书啊，里面有一个古时候的这个写在布上面的东西，叫做《天下治道谈》，然后才说什么叫做七损八益，那我们才能够在这件事情空白了1600-1700年之后啊，才能够认识到原来哦，当年《黄帝内经》所说的这个健康的道理是在于这个房中术。房中术它当然会有很多招式啦，比如说这个八益，对不对？什么叫志气？什么志末、知时、蓄气、和末、积气、带盈、定清？那七损是一曰闭，二曰泄，什么什么什么？他后面也有讲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呀，七损八益的这些方法的背后，其实是在指向另外一件事情。而如果你不是真的能够掌握到他所指向的那件事情，你就算是照着他这样子，好像在什么照着照表操课，我想也没有什么大用。我只能说，如果你在这个夫妻间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个核心的那一件事的时候，你的七损八益就会在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完成。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到核心的那件事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到七损八益的这个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最近大人班的庄子课也刚好教到那个印帝王篇，教关系到圣人怎么样教育普通人的问题，就会一直在读到这类的感，就一直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这个部分有几个重点是在文字之外的。那好，所谓在文字之外的部分，就是啊，我们人类为什么会需要有 sex 这个问题？这动物嘛，不是一年都发情一次就够了吗？这样子也不会绝种了。那人类要发那么多的情，到底是为什么呢？啊，这是一个问号。就我们人类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人类那么会发情？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呢，男女之间的事情越做身体还会越健康呢？我认为在我的观察的话是觉得可以的啊，房事真的可以让身体健康的，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行房呢都不会让身体更健康，大部分人行房不一定能够让身体更健康。我想大家现在因为那个不健康，我觉得其实男人占到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所以现在才会说什么大家都会说什么什么漂亮的太太什么样的老公啊，那什么 那个台语那个俗谚我不会念，好像蛮不好听的，就是就是这衰弱怎么样损他的安塞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那个哈哦，对对，差不多那个意思。那你有没有发觉这种俗话里面啊，你们以为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说这句话很贬低女人，好像女人是祸害，对不对？可是从我对于这个中医的这个经典的认识来讲，我会觉得不是说女人是祸害，而是做爱不得法的时候男人受的伤比较重，就女人比较不会做错，在这件事情上面女人比较会做对，而男人比较会做错，所以到最后女人跟丈夫啊欢好之后就觉得嗯今天脸色变得很好看，然后丈夫就觉得啊腰痛啊，就是他那个就是损益之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女人都在败坏男人的身体来养他自己，其实不是这样子，真的不是这样子，是因为男人有一些地方关键的地方做错了才会这个样子。那男人到底哪里做错了呢？就是性这个东西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本来像我们吃东西能让我们活得比较好，对不对？要吃好的东西然后让自己身体比较健康，那不吃就死了，对不对？同样的，性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能够让人健康的方法，问题现在人都做错了，以至于都不能健康。那做错变得不能健康之后，就会出现下一个问题，就开始因为中国人嘛，要最早的经典就是说阳明乃固啊，对不对？发展出是什么炼仙炼丹的人啊，那发展出来之后呢，就变成炼仙炼丹的那一派思考又混到我们的养生观里面，就变成说什么哦，你要保养身体，对不对？千万不可以有房事，一旦破了功你就会什么吃什么补药都没有用。最近有一大堆那个网络上面那种啊，那种谈到中医互相给建议的时候，都是说哦什么要解决淫乱的事，不可手淫什么什么，那有的没的。然后说如果你做了之后你就会身体很差什么什么，就是好像你压抑性欲才有可能健康一样，其实很愚蠢耶。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压抑了之后每天都在想这档子事，那是非常不健康，那已经趋近于崩溃跟疯狂了、啊、但是还因为我们只知道有人因为性行为而身体变不好，以至于就叫人压抑。但是我这个人是最讨厌代偿反应的，就是你血虚你就回家睡觉，这是正反应，你不要血虚的出去给我喝冰水，你知道？你做爱的方法不对，用到身体虚了，你就给我去做对，不是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做爱，那你也不会好。我跟你讲，代偿反应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啊，这个，那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说，中医观认为说，你只要心里头动了那个色情的念头啊，其实身体就已经等于受了那个损了啦。所以你不做，然后憋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想一些无微博，哎，那个不知道损多少倍啊，那没有用的啦。可是现在就有人在网络上面，我有时候看到网络上面有人说什么，谁在开什么补药给他吃，说他肾太虚，然后他就一面吃补药，一面在网络上说啊，我现在已经忍了多久，没有怎么样了，那现在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忍下去？什么就在那边比这些有的没的，你知道？我觉得好难看哦，就整个已经就一群人都疯掉了。那这是一半。那另外一半的疯狂是什么呢？开始变成男女争夺战，就是女的都采阳补阴，那我男人也要采阴补阳。所以古时候那个什么道家修炼就有一些男人什么要上很多不同的女人然后来采补，对不对？那是神经病，就是完全都是做错之后的这个，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天下之道谈啊，消失160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一旦正确的方法不存在的时候，那些错误的东西就很多了。那正确的方法要怎么说呢？我想想看，我们先拿一个西医的研究来说好了。这件事情如果能够用那个角度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西医的研究是这样子，他说人类的神经有分成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西医发现呢，人如果交感神经过度亢奋的话，就需要一些方法让副交感神经也舒展开来， 这样交感神经才能够平静下来。这可能大家健康教育都有过这样的印象，对不对？可能听说过。那人的交感神经在什么时候会被刺激的很亢奋呢？就是当一个人想要多拥有一些的时候，跟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人的副交感神经要怎么样可以舒展呢？那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sex， 就是做爱这件事情最能够伸展副交感神经，其次是睡觉跟吃甜食。吃蛋糕吃到饱，吃到脑部分泌吗啡的时候也可以啊。所以痴恋的人要狂吃甜食，对不对？吃到脑部分泌这个脑啡的时候，人可以比较不紧张，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但是 sex 是人类天然来讲对于舒展副交感神经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当你有了交感神经的紧张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工作场合跟人家勾心斗角啦，比如说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做一些创作型的工作也会这样的，比如说什么艺术家完成了一个大作就是很亢奋。就当一个成年人在这一方面动到交感神经的时候，或者说其实动到的这个交感神经真的很容易，比如说你是一个你知道谁谁谁知道你一个弱点，你跟他处在同一个房间，你一直怕他会讲出来，那那段时间你也在提防在紧张，那你也在动交感神经啊，对不对？或者说你知道哪一个，你家里面哪一个人嘴巴很糟糕，哪壶不提提哪壶，今天说今天大家一起吃饭，拜托希望他不要讲出什么很难听的话在那边防着，那会动到交感神经啊。那当我们这些交感神经这样累积了这些紧张以后，你就需要去伸展你的副交感神经来平衡它。那这个时候以人类的身体来讲，最简单的就是性，就是这个事情的需求会到性这一边。那如果你要让性的欲望不大的话，基本上你人生要看开一点啊。就是你如果不再跟人家勾心斗角，没有再动这个占有的心念跟防备的心念，那你就不太容易有性欲。那如果已经动了这些念头，你硬要自己没有性欲，那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跷跷板的问题。那还有一项，我们将来讲到肾脏的时候会讲，如果你是一个在意道的追寻过程很习惯于要赢自己的人，性欲会很小，因为赢自己这件事情不会动到交感神经，这样子的性欲会小。所以有人他们说做这种修行之人性欲会小，那有可能的。但那个修行是他果然是在做的赢自己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意道能够有进步，这种叫做赢自己，就是功力不断在增长。如果你没有做到赢自己，只在赢别人的话，那不行啊，那就是动到交感神经，性欲就不会消失。那么所以呢，以人类来讲的话，既然你要用性来让这个副交感神经得到伸展，让你的阴阳能够平衡，这真的是阴阳平衡哦，不然的话人会偏掉，会翻掉，就是体质会坏掉。那要阴阳要平衡的话，是不是因为女生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男生比较有，是不是照理说你就要在你的做爱的过程里面不要动到交感神经才是对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在座各位男同学，我也不敢正面看着你们说什么啊，就是现在的男人做爱真的不动交感神经吗？照理说做爱是不动交感神经的事情，对不对？这样才能够疏解这个性欲啊。问题是现在的男人啊，个性都已经扭曲了，做爱的时候会动交感神经。什么叫动交感神经啊？就做爱的时候在想，我会不会表现得不够好，对方会不会不能满意，那这样子的心情不就动到交感神经了吗？甚至因为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去学一堆什么床上技巧，然后捏这里按那里舔那里的，好像在打什么电动玩具破关。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叫做动，叫做伸展副交感神经吗？还有像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在他的性器官进入对方之前 怕自己不够勃起，还要硬缩肛门把它挺硬一点，这个知道吧？啊，男生就知道吧？啊，不知道啊，好。就是你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吧？啊，成年男生知道我在说什么吧？那当你想要把它夹紧一点，让它挺硬一点的时候，你动的是哪一边的神经啊？以至于现在的男人，不管做了多少的爱，他在做爱的过程还是在继续刺激他的交感神经，所以不管做多少，他那个内心的那个饥渴没有办法真的缓解。那中国人认为真正的这个性是什么东西？正牌的好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完全不动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主动操作的这些信念，而让身体自然完成这个性。就好比说中国人会说那是别人的明朝的这种啊，房中术的书，他们会说要讲究五志。五志这个东西啊，就是人一男一女啊，在这样的很开心的玩来玩去的过程里面，渐渐会发生的一个状态。这个渐渐自然发生的东西，像植物发芽一样产生的这个能量，才是真正的性能量，才是做了之后人会变得健康的，比较身心都健康，比较平稳的那个性能量，而不是人用力盯出来的性能量。那你从五志的这个征兆也会知道说，男人跟女人的性的确是有互相的需求，如果男人跟女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性爱的话，那一定会都变得比较健康，因为这是一个阴阳调和的事情。就他就说像女人啊，要我们中国人都是说肝通到眼睛，对不对？然后脾呢主肌肉，对不对？肌肉四肢是脾，然后肾呢是主这个人的水分的代谢，对不对？那然后这个肺呢是跟人的呼吸有关联，然后心是跟人的血液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说一个男女之间的交合，一定要男人跟女人都到达五志的时候呢才交合，这个时候男女的能量就会有很好的互相调和跟增幅的现象发生。那女人的五志是什么呢？他说要那个人呢呼吸有一点，我不敢发出的声音，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娇喘连连啊，就是那种某一种呼吸声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肺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的脸颊潮红代表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的眼睛看起来特别有一种温润的反光的颜色，就是女人真的发情到一个点的时候，她的眼神看起来是很温润很温润的，水水的，那那个时候代表肝气已经到了，然后那个女生在完全不自觉也不费力的状态，就会像个八爪鱼一样把你身体紧紧的缠绕住，代表她什么四肢这个脾气已经到了，然后她的这个下体呢会自动的比较开很湿润，这代表肾气有到，就是叫女人的五种特征都到了，代表你的这个暖身功夫才可以了，这才能够做，否则对身体是不好的。那男人的五志是什么呢？男人的五志就是男人的一个性器官，对不对？那肝主筋，这个橡皮筋的筋，所以这个性器官要翘起来很有弹性，那个代表他的肝气到了。那红彤彤的很有热度叫做心气到了。那看起来够粗肉很够的样子是脾气到了。然后肺是主志节，应该是他的那个肺应该是有人说是形状，有人说是时间周期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男生的这个勃起的部分里面也可以划分成心肝脾肺肾，然后这些都到了，就是男人五志女人五志的时候交合，那个好像男人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女人能量从四面包过来，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阴阳调和的图像，这样子两个人能量就会交流得非常好。而这样子会不会到所谓射精的那种性高潮都不重要了，因为能够到那样子，身体的那个快乐跟心理的平静就非常的够，那样子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那样一次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可能很久很久都不会再想要做，因为身体很舒服。可是 现代的男女呢，几乎都是没有人在管五志的耶，就是乱做，你知道，就是什么都就电脑没有开机就忽然间什么按这个钮按那个钮，然后让它当掉，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而且五志呢也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有确实伸展开来的一个现象。可是现在呢，比如说男人很用力的用一些有意识的方法让自己硬起来，然后他那样子硬起来是靠交感神经的力量盯起来的，那真正副交感神经要发展的时候就一定会软下去，所以他只能够赶快趁他没有软的时候拼命给刺激，然后把它结束掉。也就是交感神经转换到副交感神经的那个五质出来之间是有一个互相反比例成消长状态的东西，那你一直要用 有意识的头脑用交感神经去做这一整件事，你就永远都会以为要到达五质之前那个阶段是你勃起功能不良，你阳痿，因为那个他是在换一个另外一个系统。所以现在男人一天到晚都停留在交感神经的那个世界里面做爱，然后又一天到晚怕自己阳痿，因为他一旦比较接近真实的性爱，他一定先软下去，哇，这非常可悲。然后就一直要停留在一个不对的世界，拼命让自己维持那个硬度，然后那不能维持很久，然后就射了这样子，然后就变成一种消耗。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性方面的整个逻辑的错误啊。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女性同胞听了，你回家能够教训你老公吗？这应该教训不动啦，大家。但是男性同胞听了就可能要有所反省了啊，这因为这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关系很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关系到的点，就是中国人的房中术的书可能各有各的小技巧，我们姑且不细说，但是它有一个总体的原则很重要，就是在做爱的过程里面呢，你要健康的话，一定要让女人的高潮数比男人多。就是比如说男人在射精以前，女人要先到达三次四次的高潮，这样才会健康。这是一个中医的养生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这是历代房中术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在这个地方。那同学大概还知道吧，就是女人是有多数的性高潮的能力的，那你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女人有多数的性高潮呢？这个如果你一个男人真的知道怎么样用副交感神经做爱，这件事情其实不会很难发生。就好比说男人用交感神经做爱的时候，他好像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我要掌控这个局面的人，对不对？相对的，你用副交感神经做爱的时候啊，你的整个姿势跟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会达到这个天下之道谈上面讲的那个八亿的那些姿势，就是那个。但是先不要看那个，就是说好比说一个男生如果真的用副交感神经做爱的话，他有可能，这是可能不是绝对啊，我请各位注意，房中术是一些原则，不是招数。同学不要随便以为这有什么招数，因为你只要怀着用招数的心，你就是用副交感神经在搞，就没有办法达到了。所以你必须要做到真的没有在玩招数才有用。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方他之所以意在言外，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都对，可是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招数来操作的话就不会对。那如果好比说像密宗很多佛像不是都是好像女人这样的跟男人面对面这样抱的，对不对？背两个人的背脊都是垂直地面的，对不对？在那个姿势如果男人是用副交感神经来做的话，其实男人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抱在妈妈身上喝奶的小娃娃一样，你有没有知道那个姿势？所以那个男生会很容易的好像把脸埋在那个女性的身上撒娇一样，那个姿势。甚至如果用英文讲的话，会有一种有点像是英文，我是用那个字是那个 worship， 就有一点好像崇拜对方的那个状态会出来，有一点好像他的心灵跟身体都臣服于对方的状态出来。其实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情出来的话，女人接受到那个能量，而且要五志，对不对？女人的能量已经包住男人，而男人的能量在底下这样子， 那要女方有多数的性高到多重的性高潮不会难，但是你要这些这些都要做到。那如果女性确实到达了多重的性高潮了，然后男人最后才爱射不射的射精了，那这样子确确实实身体就会变好。就像我们常常，我同学，我们学医的朋友有时候会看一些女人病啊，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体怎么样都好不起来。我们私下人会讲说，哎呦，如果她没有跟她丈夫离婚的话，可能就会好得起来。因为那个 sex 的过程对女人是很有帮助的，疏肝解郁啊，打通经脉啊，那你没有那个过程，你要靠自己吃药去挖，那很难挖，你知道。就是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其实这件话，有些话我不能够讲得太白，怕这个女性同胞向你来捶我。可是如果家里面啊，太太有时候会给丈夫一些脸色看，其实很可能代表那个丈夫在床上真的不太行。如果他真的让那太太有爽到的话，其实太太给他的脸色会好很多。就是因为太太会觉得你让我那么快乐，你是我的恩人，那丈夫也会觉得你让我那么快乐，你是我的恩人，就两个人见面总有三分恩情在嘛，不会那么可怕。我这话虽然讲的有点夸张，可是大家心照不宣，你知道它有一定的意义存在的。就不要说连床上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对不对？就觉得说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像那种什么保金的那种观念，那种人已经就是神经神经的，跟太太做爱好像那个什么，好像是抓蛇一样。他说：“好，就今天跟你上了，我明天就会短命什么？”就那种，这观念都已经坏掉了。这那我这些东西其实就算当做招数教吧，就像从前像陈助教，他就说他大学的时候跟女朋友每次发生过关系，上礼拜六有教是吧？你没有听到啊？因为陈助教他有气喘病的病史啊，他跟女朋友发生关系之后，在大学时代，然后就是。做完之后那天晚上就等着发气喘，因为肾虚嘛啊。那后来呢，我就在教中的时候教了他这个房中术，他也只是说那就要让女生多到达几次他再这样子，那之后就做爱，就是做完爱就可以带他出去玩，都不会再发气喘了。就是只做到这一件小事情，男生就不会虚了，就做到让女生的性高潮比你多就不会虚了，那更何况有五智，有这个能量的交流，啊，那个才是，所以知道做爱的时候要如何用心，而那个如何用心就是没有招数的招数，啊，没有招数，因为他这边讲到说八义，他就说，一个是他说第一个是志气啊，他说志气就是每天呢，就要每天你早上起来呢做的时候呢。就要腿打得开开的，然后呢腰要挺直啊，垂直地面，不要驼背，然后呼吸要调匀。他说这样子代表你平常有在练气啊，你的身体的气习惯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呼吸调和而脊椎不驼背，这是一个气能够好好运行的一个架势，所以你要非常习惯于你的气能够往更高层次发展的姿势，啊，那这个不是招式啊，这是一个好习惯。然后说志末啊，就是平常呢，他说平常呢吃东西的时候呢，就要什么吃过日子的时候就要记得腰背都不要驼背，因为驼背的人气上不来，嘴巴会很干的。你要习惯让你气上得来，这样嘴巴才会有口水，这是一个人比较通的状态。然后呢他说知识，第三个知识是什么呢，他说一定呢纤细两乐交育为之，越知识就是两个人要像在玩一样，两个人都很开心很有感觉才做，就叫做你很识相啊，知识就是你要识相，不要在不对的时候乱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男生对女生要有足够的求偶活动啊，不能随随便便理所当然，好像那个，像我觉得千万，当然这话讲也应该不会这样，就是你不要觉得结婚证书是那种什么免费可以上床的票券啊，就是要你要每一次你都要好好的像是在追求人家一样的来开始这段关系， 你要怎样引起对方的兴趣，就要看功夫了。那他说唯而这个软脊然后细周，那是一个呼吸沉气，就是做的时候呢不要让你的背是僵硬的。其实现在男生你看做爱的时候是怎么样让背再僵硬，以至于做完之后闹腰痛啊，对不对？你是怎么动你的背的啊？要软绵绵的来啊，为什么男生要那么刚猛呢啊？然后呢要是叫蓄气，他说然后呢做的时候呢不要拼命冲撞，不要太快，叫做和睦。就是因为这和睦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两个人要接吻啊，口水要都很够，要有很充足的接吻。还有就是说因为像现在比如说很多人做爱的时候根本就用保险套，对不对？因为像保险套啊摩擦的快点整个保险套干掉，女人会被烫到痛的，对不对？这结过婚的有经验吧，知道这什么感觉。那所以不要来这一套，就是他要很慢，要速度要慢一点，又让彼此的性器官有充分的液体分泌的机会啊，不要那样把它擦干掉。然后他说出卧令人起之怒视之曰机器，就是这个地方是说躺在那边呢好像是要到啊，好像就是要持久一点的意思啊。这边中间我不解释了，反正书外面有注解本啊，就是让人比较持久一点。其实这个持久的要诀就代表你要用那个真正副交感神经五制的做法才有可能持久了，用交感神经的都很快了。那然后呢最后呢要接下来机器之后的带淫，就要等到你的能量完全到了才能够男人这一方才能射精啊。他说怒而舍之，怒而舍之的注解本是这样讲，是说要趁你的性器官还没有完全软掉的时候就抽出来，不要都已经软在里面然后才滑出来。就是他这个招数到底干嘛我不知道啊，在医学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那所以这些好的这些东西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讲，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整个大原则比较值得掌握。那可是他说七损啊，他说为之而极痛曰内闭啊，就是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你的另外一半被你弄到不舒服，那他整个人能量都是关起来的，对不对？他觉得不要你这样子搞他，所以这样子你的能量就两个人的能量交流就切断了。他说为之出汗曰外泄，就如果你做到全身毛孔大汗，这样冷汗直冒，这样全身都湿掉，那代表说你已经因为这样很容易感冒，对不对？就是整个人的阳气都散掉了。他说为之不已曰竭啊，真欲之而不能曰物啊，这个为之不已就是好像是说为之不已的意思是做个不停吗，就把人耗尽啊。他说到了想要做却不能做，就曰物，物就是不可以不行嘛，所以说这个男人不太行啊，所以你还是要让自己健康到能够做得了的状态啊。他说为之喘息中乱曰烦，那你看现在的色情片他们是怎么呼吸的啊，对不对？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做到那个心都不能够进入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对不对？那他说福欲强之曰绝，就对方不想要你硬要，那这样子两边怎么能够交流呢，对不对？一定就是断开的啊，能量是断开的。他说为之进极曰废，废就是白费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做得很快就啪啪啪就把它做完了，那你这样子只能动到交感神经不能动到副交感神经，你整个做爱能够得到的功用都没有得到，就浪费掉了哦。所以他说如果呢人呢知道怎么做这件事的话，人的这个健康品质跟寿命还可以再提升的。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喜欢乱用交感神经的社会，以至于大家的健康品质都低落了哦。就是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是在这个做爱床地之事让身体变坏的很多，那这就是因为不知道他这个做这件事情的真这个大原则。那而且最后他还讲得很好玩，他说人呐、啊，生而所不学者，而一曰习，二曰食。他说人呐、啊，活着呢，能够不要学就会的东西，只有吃饭跟呼吸而已啦。之外的呢，都是要学与服啊。那个服就是学习的习的意思。他就说，所以呢，所以益生者食也，就是益是有益的益，就是因为你 人天生就有吃东西的能力，所以可以觅食让自己活下去，它对你的身体有益，对不对？可是损身者色也啊，就是因为 sex 这件事情本来是人类需要炼成它，然后让它变成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可是人类都把它关在黑盒子里面，不学会怎么炼成，然后用过日常生活的方法的那一套用心来用在你的 sex 上面，以至于你的生命受到损害。所以他就说，所以他就圣人就觉得说 sex 这件事情是要学的啊。那不晓得同学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原则，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实践得了啊？能够实践的话就祝你们长命百岁啊。对，大家也不能说加油啊，原则应该就不加油，大家要摆烂，对不对？我常常说要练习七乘八也要有摆烂之心，尤其是男人要有足够的就是做不成也没关系那种没有得失心的摆烂之心。如果你能够做到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而好好的摆烂的话，那你就可能活得更久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